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你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直到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是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银奇。教育部召开了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，坚持制止少数地方自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，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。今日，全国多个省份2017年的经济数据出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目前，除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黑龙江外，其余多数省份 GDP 增速均高于全国增速，京鲁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。尼泊尔旅游人才汉语培训班近日举行结业典礼，该培训班旨在提升学员们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，从而促进中尼两国间旅游业的发展。菲律宾马荣火山近日继续喷出大量火山灰，火山专家警告称，这座火山随时会大爆发，累计已有40000人紧急疏散，火山周围市镇也停课停工，大小机场关闭。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公布流感最新监测数据，目前本市乙型和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所占比例较高，但全市144家二级以上医院流感样病例报告数呈持续下降趋势。由西城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西城区全民健身冰雪季活动于近日在陶然亭公园开幕，涵盖冰雪嘉年华、冰雪公益体验课等8项主题活动。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公布了第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，科比参与创作的动画短片《亲爱的篮球》榜上有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白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。今天是1月25号星期四，今天的天气呢，建议听友们棉裤该上身时就上身，羽绒服恐怕要变成常备服装了。如果衣服实在不够，那就只能靠脂肪来凑了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9度，最高气温-3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9度到-3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、大兴都在-3度到-10度左右。寒冷的冬天不仅要多加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就连爱车呀也需要加倍的护养，毕竟上下班接送孩子都少不了它。来说一下关于汽车清洗的问题，在冬季里清洗汽车要用温水，不能用冷水直接冲洗，冲洗后呢应该及时打开车门擦干水迹，防止门缝处流水结冰。而现在的天气呢，最好是给爱车加上一层保护膜，含特氟龙高分子聚合物的车漆镀膜或镜面釉等等，这样呢车身也不易沾水，降低了结冰的可能性。转眼就要到春节放假回家的时间了，你们家的年货买了吗？不管买没买，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快递小哥呢也需要开启过年模式。在快递公司放假期间的快递呢都要延迟派送，像是圆通，它的最后揽件时间呢是在腊月29，而上班时间是在正月初7。中通和韵达最后的揽件时间呢都是腊月29，上班时间是正月初6，而申通最后的揽件时间呢是在腊月29，上班时间是在正月初5。当然了，这些日期还是仅供各位听友参考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抓紧网购就对了，不然就是购物网店有货你有钱，但是却没有快递人送了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英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-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平凡无奇，而你像灿烂星。 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和把你抱紧？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让我担心，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？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想陪不陪谈俗气，说爱不爱要问心，爱由我们自己决定，不必理，别迫谁的眼睛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 我的唯一。 明明很爱你，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？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。 今天九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最近不知听友们有没有被一则新闻刷屏，说的是12岁的小男孩竟然被查出癌症晚期。其实这个新闻真的不是危言耸听，它是有真实性的。他这么小怎么就得了癌症呢？其实得癌症的原因非常复杂，有遗传的因素，也有基因突变，或者是环境污染、病毒污染、不良习惯等等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患病了，其实呢，这与生活方式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比如现在的年轻人熬夜是家常便饭，加班更是家常便饭，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，很少运动，长期喜欢喝冷饮，喜欢吃辣，这些都是很伤脾胃的，很伤身体。所以我们年轻人啊，还是要以身体健康为前提，有个好身体才能更好的赚钱工作，不然就得不偿失了。我们先听一首歌来放松放松心情吧。 快把你追回我怀中。

自出道以来，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最近好像歌手林俊杰又被刷屏了， JJ 不愧是行走的 CD， 不论是最近的风云榜还是前几天梦想的声音收官之夜，只要观众们听到他的歌声，现场就让人马上沸腾起来。在今年呢，历时近三个月的梦想的声音二已经落下了帷幕。在最后一期节目中，林俊杰挑战了五月天的代表作知足。提到这首歌曲，想必是很多歌迷的青春记忆。 JJ 将知足进行了大胆而充满新意的改编，加入了男声合唱团、苏格兰风笛以及管弦乐队，哇，可以说是阵容很强大了。再配上自己温暖的声线，将原版中的无奈和不舍竟然演绎成了释怀和洒脱，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。 收藏，要怎么有理由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继续聆听经典好音乐。听说前几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印地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这个活动，这个盛典呢是国内第一个独立音乐人的盛典，所以说对于每一个独立音乐人来说都是很看重这次盛典的，各个独立人都去参加了这场活动，而歌手朴树呢也是其中一个。此时距离朴树的上一张专辑《生如夏花》已经是过去14年了，而从1999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算起呢快20年了。在活动上，44岁的朴树，我们眼中的这个少年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哀乐。在2001年，朴树的好友患了癌症，朴树带他访问了各大医院名医，最终呢也没能从死神手中夺回好友，最后只能对他说一句，我会照顾好你妈妈。朴树的这首歌《平凡之路》可以说是朴树曾经的真实写照，那条平凡之路上，一个少年依然坚定地向前走着。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。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？Via Via，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，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。当你仍然还在幻想你的明天 Via Via， 它会好吗还是更冷？对我而言是另一天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，我曾经堕入挣扎无法自拔，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，平凡着。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

宝张开眼，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嘿耶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绽放笑容吧。 关于体面，首先是一种精神，是一个个细节，比如宠辱不惊，比如工作到极致，比如习惯为他人喝彩，不随便向朋友借钱，过去的事不让他人知道，或者是背后说别人好话，听说别人坏话时只是微笑。今年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明琪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体面，至少要让身边的人感知，最顶级的体面就是不让亲近的人受委屈。

想你，五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亚克西，哦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，五七零是我七零，七四四是 kiss。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跟谁？哦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。五七零是我七零，七四四是给自己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。 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只要他的爱情给我一点点。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只要他的爱情给我一点点。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。